C 位，郑文灿还主动邀请张善政站到前排，另一边有民进党的黄伟哲、陈其迈不分蓝绿展现团结。2015年由陈菊率领的民进党复仇者联盟到行政院参加院会，2018年变成蓝营包围中央，而这次新阁揆陈建仁上台，因为疫情关系睽违两年，六度首长再列席，由郑文灿亲致电邀请，一个半小时院会结束后，陈建仁还办茶会畅聊一个半小时。 陈院长的这个表现呢，比我预期的更有诚意，而且很有耐性，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建请院长指派政府院长花部位协调上能够建立一个更快速的反应的机制， 提出来北北基桃交通月票这个议题，我们也非常期待中央能够兑现承诺。 蓝营首长全都肯定陈建仁的诚意，卢秀燕还带世界棒球经典赛邀请函当面邀请陈建仁参加，而陈其迈、张善政参加院会则是回娘家。 2016年离开行政院以后，六年半没有进行政院，今天回来有点回娘家的感觉。 我今天在开玩笑说，我从位置坐在最前面的这个副院长位置越坐越远，坐到最末端，中央文灿来担任窗口，就可以很迅速有效的来解决民众的一个困难。 除了强化中央地方合作外，普发现金也是谈论话题。另外，陈建仁也将规划挹注300亿经费到劳保基金，强化全民共享经济成果。陈建仁新内阁中央地方携手合作，就从这场院会开始。三立新闻网站和 Robert SNG 小组台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汪楚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陈建仁上任之后呢，今天可以看到是第一次的例行院会哦，六都市长都有出席。好，蓝营呢市长客客气气的，但是国民党哦，现在想选2024的啊，不管是总统啊还是立委啊，是老将啊或者是小将，怎么都把陈建仁视为是战场呢？好，大家火力比拼哦，被徐小新逼的现在连费鸿泰都开始骂起陈建仁来了。国民党今天上午呢再开了记者会，内容是什么呢？说陈建仁内阁啊，愁庸失位素餐没有亮点，但是蓝营立委这几年来有提出耳目一新的法案吗？连现在有政府要发个6000块钱的现金都要卡，只会追着政府的法案大声反对，到底是谁失位素餐呢？国民党呢稍微一顺风，难道就开始走回头路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样是党主席赖清德呢严正处理台南正副议长涉贿案件，直接建议停权，但是朱立伦这边呢口口声声说要排黑，却是对中东锦大喊说大家都是好朋友，隔天还加码送了高粱酒。但朱立伦现在毕竟是大权一手抓嘛，手上掌握着初选游戏规则，所以人人是不是都要敬他三分呢？侯友宜现在眼看机会越来越渺茫了，现在也抛出说我也没有一定要选哦，但是话锋一转又说希望朱立伦赶快确定提名机制。你不是说你没有一定要选吗？是吗？你还是想选吗？所以游戏规则只要公布了，侯友宜才可以正式表态啊。好，所以国民党呢这个选总统已经两桌麻将眼看都要凑庄了，柯文哲现在还跑来插花，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郭台铭他也有打电话给我，他说二月中会来找我。哎呀，真的是如自己所说的，希望这个2024越乱越好吗？那中共最近呢可以说是心乱如麻，为什么呢？戴维森访台之后呢，包括捷克呛了中国，那会不会掀起欧洲的挺台效应呢？捷克众议院的议长呢预计三月份也要来访台了，那昨天呢也先跟外交部长吴钊燮来视讯哦。那现在国际间呢挺台，北京反对无效，连捷克前总理都说一个中国到底中国这边还要玩多久呢？台湾又不是中国，这话讲得那么明白，北京一定会跳脚嘛。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呢计划在今年的春天会来访台，还被中共警告说你不准去哦。好，现在麦卡锡回击了，中共不能决定我去哪里。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呢，麦卡锡如果访台的话可能会被堵在半路上吗？就有学者爆出呢这个共军的围台策略，说等执政党访这个等国民党执政之后再来访，难道中国就会比较开心吗？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包括这个美国的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呢今天上午是觐见了蔡总统，国际挺台论升级了，但是国民党却在风行不要让中国不开心。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荐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荐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现场哦。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第一场的行政院会，邀请了六都首长来列席哦。那现在呢，蓝营哦，感觉起来是有行为分裂的感觉吗？好，怎么会？你看现场啊，这个六都首长啊，蒋万安这边蓝营是第一个到的，卢秀燕呢邀请了陈建仁来看经典赛。要选举的呢，欸，完全不一样咯，从上到下开始对陈建仁进行人格毁灭，徐小新骂了陈建仁之后提高声量，结果现在连费鸿泰也来加码骂陈建仁，王威呢这个论文抹黑都已经被打脸了，没有想到还是要继续黑陈建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要请教瑞德哥。 事实上呢，那从今天这个行政院的院会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由这个曾经当过六都里面桃园市长这个郑文灿呢来当这个窗口，联系了六都的首长啊。那么联系了六都首长了以后呢，你看呢，因为包括侯友宜也称赞他，那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出身啊，八年的市长啊，地方事务娴熟，所以跟这个县市首长联系的时候呢，很多事情是可以马上就沟通了。那也包括参加了这个行政院院会的台中市长的卢先也说啊，他觉得陈建仁呢，那么很有诚恳啊，而且呢更有耐性，所以让他这个的要可能就一心耳目就对了。那也不是说过去的这个因为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没有耐性，没有不诚恳，不是的，而是因为过去几年里面呢，因为疫情，所以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没有邀请六都的这个首长啊列席啊，大部分呢顶多就是用这个视讯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呢，那避免无谓的移动，甚至于有可能这个万一谁确诊了又有传染给其他人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从好的地方看来啊，新的这个内阁呢，陈建仁呢，他这个召开了这个行政院院会，然后六都的这个首长呢也一起来参加。那刚刚我好像有听到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说叫中央不要忘了中央的这个承诺嘛，那么我也呼吁一下包括蒋万安在内的国民党的这些政治领袖啊，千万不要忘记中央在过年前啊，那么最重要的承诺就是花6000块， 对， 请国民党不要再从中作梗，不要再想尽办法阻挠了。高秉栋，你俩没被开几班，没被光被坚持要发10000，我赞成国民党花啊，国民党执政的六都里面的四都啊，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些所谓的这个分配款项里面呢，多征收的这个税款里面呢，大概有接近快要600多亿，快要接近700亿啊，会分给六都在内的。然后六都还有包括统筹分配款，还有一般补助款等等，加夯不啷当加起来也都没都都分到好几百亿啊。那么那这些六都还有包括这个台中啦、双北啊等等，都超收一样多征收就对了。既然你们中央多征收的结果呢，你们要求人家花钱，地方征收你们却一毛不拔，这很奇怪。国民党执政是两套标准啊，对自己是一毛不拔啊，我就算多征收多少钱，我多收入多少钱啊，我一毛不拔，一毛钱都不用在老百姓，不用在市民的身上。可是我要求地方中央执政的这个民进党啊，现在全部都退出来，都不可以连一行者，不可以行在劳健保上面，有的没的丢了啊。那么反正不管这个你怎么做啊，国民党都有话讲啊。郭秉栋，你要拿自己的钱啊去补这4000块啊，他们变成六都书里面的四都啊，每个人发10000，我也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但是你都做不到，你连一毛钱都不愿拿出来啊，却要求政府去做很多事情，而且包括那时候的什么北北基桃的相关的那个费用嘛，当时我记得选举的时候，国民党也说这不可能啊，这做不到嘛，那现在却要中央买单吗？所以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规划呢，那么我觉得中央跟地方啊，大家很稳健的去规划。至于陈建仁的抹黑，对不对哈？我觉得啊，陈建仁的抹黑这几天，那么新内阁也好，包括民进党也好啊，民进党的新媒体中心等也好啊，针对一些尤其是以国民党为主的，那么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啊，都抹黑这个民主进步党叫民主奥布党。那我告诉大家，如果按照朱立伦的标准，那中国国民党就叫中国乌贼党，反正就喷喷喷，一直喷的大人，不管你怎么解释啊，你怎么洗啊，都没有用啦，因为就是喷喷喷啊。这个等今天这个论文啊，陈建仁论文是安诺啊，明天啊，陈建仁就变成肥羊，都已经跟你解释。相较于国民党，拜托好不好？陈建仁愿意放下他副总统的礼遇，总共加起来夯不啷当4年2300万，包括他的薪水跟包括他的办公室这些相关的费用嘛。那么徐小新他们还是一样继续喷说，他虽然放弃了这个，但是他去领那个什么那个中研院的什么东西，拜托一家是什么代志都免做，我的土的敲卡连吹球，出路有司机，有坐车，有办公室呢，他去中研院等于在上班啊，我讲坦白的，嘿，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更何况徐小新有什么资格讲这个话？徐小新之前跟谁的？马英九啊。马英九请问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是谁说的几年了，本来他们不讲这个事我都快忘了，你知道吗？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 都已经七年了，七年了他还做不出来，不应该说七年，七年是蔡英文，这个等于说做总统啊，加上他是在即将连任的那一次的这个总统辩论的时候，七加四十一年了、是谁死要钱的、啊？是谁爱钱爱到这种程度？在印尼啊，连六三三做不到建一半薪水，到现在都欠着，一毛不拔，你知道吗？所以你整个国民党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这些事情？ 但瑞德哥，这些是不是有政治目的啊？你看像王宏威的脸书啊，包括之前要扯这个陈建仁论文啊，论文也不是陈建仁写的啊，被打脸之后呢，没有想到他脸书上面还继续有新的 po 文 没有错， 继续要抹黑绿营侧翼哦。 对于这一位台湾绕跑王啊、他不管你有没有选上立法委员，你就是台湾绕跑王，很简单。单嘛，台湾从来没有一个刚选上议员以后，马上还没有连任，还没有宣誓，然后呢就宣布去选立委啊，不就你吗？你选上又如何？台湾绕跑王所说的事情啊，王宏威所说的事情，各位有空好好去爬书这个所谓的陈建文、王宏威指这个陈建仁什么什么网什么论文抄袭事，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是他挂在后面的挂名，共同挂名嘛，已经该睡要叫行车，跟他一点关系都讲白了啦，其实就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给人家挂名这样子而已嘛，然后这位。挂名这位自己本身第一创作人对不对？这位医生啊，这位台大的医生，他自己后来发现自己的疏漏以后，他自己修正了。隔年同样的期刊也刊登嘛。汪孟，你如果真的是抄袭的话，隔年期刊还给他刊登吗？所以呢，这一位这个第一挂名，我们都知道，第一挂名其实就是原作者啊。 对， 后面的挂名就是协力者这样子而已嘛。所以呢，王宏威难道不知道？王宏威当然知道。但是知道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讲？因为很简单，因为我来跟你讲过嘛，中国如果乌贼党就是一直喷着喷着喷嘛。你恭喜啊！伊就甲你搞给小高啊！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他有疏失了啊，他自己承认都抄袭了。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他们一贯的伎俩。那要小心，这个一贯的伎俩在去年底的选战奏效，他们就会继续这样做。一解了惊讶，所以呢，王宏威现在做这些动作是干嘛？他在竞选，为什么？因为伊知影马上选举就要来啊，伊是进前是算的是波算，所以他必他一定更快。你可以发现，王宏威也好，徐小新也好，套路都是一样的。中国国民党套路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党主席朱立伦套路就是这样的嘛，民主奥布党，民主弄出奥波，然后吴伟博，然后中华，然后呢，中国国民党啊最爱台湾啊最爱中华民国，别人都不爱，就你最爱，对不对？他们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神格化，把别人。那么批的一文不值啊！你该睡当该睡塞隆博好，但是不能再任由他们这样抹黑。过去让他们这样抹黑的结果，对不对？有些中间选民、年轻人会上当。啊，你看那个江宜桦的事件就好了。现在不是他们这个一直在抹黑这个，等于说啊、这个陈建仁吗？说他在中研院说哦无限期的延长，现在证实2020年是新聘的，你知道吗？可问题是，就算他知道新聘，他也不会改啊。为什么？他会又有一套新的说辞，又会说他就是肥猫，他就是怎么样？现在不是这种谣言到处都传吗？传到后来，那么包括一月的时候呢，甚至于啊，陈建仁的复评高达一万折，所以民进党要强而有力的打回去，要强而有力的把真相说给全国老百姓听。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慧珍姐，因为王宏威的脸书我有上去看，那其实很多网友是上去回应说不是啦，代志不是安内，但现在王宏威却说这个我又被绿营侧翼给攻击了，哎呦，所以真话是不能讲嘛？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你刚刚看到了，明明这个蓝营啊，这个有一些首长啊，大家也说陈建仁很不错啊，很有耐心啊，那怎么变成到明代这边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呢？好，你看哦，包括了中研院的副院长黄进兴。不是来帮陈建仁说话吗？说他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现在连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贤都说了，陈建仁的研究贡献造福全人类哦，全球人民哦。遗憾攻击陈建仁的学术，在政客眼中只有颜色，脑袋只有政治，这样的台湾是不会进步的。所以到底是谁不想让台湾进步呢？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国民党去年的一个抹黑乌贼战术大获成功之后，现在整个党全部都毛起来。你先看王宏威，已经跟你讲过多少次那个没有抄袭的问题，结果呢，王宏威现在还是继续咬。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连台大学伦会当时都已经针对陈建仁他只是挂名的这一个论文已经做出一个没有所谓抄袭问题，那你王宏威还死咬着，这代表你王宏威对干台大学伦会吗？你比台大学伦会还要有公信力吗？我们现在就去问电视机观众前朋友，你相信全台绕跑王，还是你相信台大学伦会？很清楚，王宏威干上台大学伦会，国民党干上整个台大医院，不要说台大医院，干上整个台湾的知识分子。怎么说呢？你刚刚说中研院的人站出来帮陈建仁讲话，那他们也许会说啊，你们都是中研院那边护短啊护籍啊。好，那台大医院院长你有话说吗？人家台大医院院长 院长嘛，是他族人，恭维很少。你看他讲话讲的那个样子，其实你再给他讲一次，他说这些政客哦，如果脑袋只有颜色哦，这样台湾是不会进步。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台湾有你们这些政客，所以没有办法进步。同样的话谁讲过？我昨天讲过，何大一，艾滋病的全球的权威。那个医疗那个鸡尾酒医疗疗法权威，他后来在2016年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办法相信台湾的选举文化恶直到明明是政府扶植出来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结果你为了选举把人家打成这样。你看何大一帮台大的帮我们这样叫屈，现在连台大医院的院长都跳出来帮陈建仁叫屈，为什么？因为科学是不容许恶质的政客任意磨灭的。我们现在两件事情来澄清。第一件事情，他们一直在讲到底陈建仁有什么样的学术成就，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几个数字。他从1985年组了一个研究团队，研究慢性砷中毒跟各种癌症的一个相关资料之后，这三十几年的时间，他出了12本专书、22篇的专篇、35篇的研究的一个相关的论文、615篇的学术期刊，而在 CSCI 期刊当中被全世界所引述高达23400次。这样子的一个学术地位的人，你要把他说成是贪财。第二件事情，他所获得的全世界的相关的殊荣，他在1993年先获得美国流行病学学院院士的这样一个封号，不是我们台湾先给他这样子一个殊荣，是美国先给他。你现在看到他，为什么美国先给他殊荣？因为诚如昨天就晃哥所讲的，台湾尤其是国民党有一些所谓的外省权贵看不起台湾的一些本土的优秀人才，死不给人家这样子的一个殊荣。美国的流行病学在1993年先肯定了陈建仁，我们在1998年我们的中研院才给他一个院士的资格，1998年院士资格，2005年总统科学奖也同时获得世界科学的院士，2017年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诶，美国国家科学院何等的殊荣，他们整个院士有3000多位，外国的有700多位，包括英国的物理学家霍金，我们都知道 霍金也是院士， 霍金也是院士。现在我们台湾好不容易有7个人，包括朱静怡，包括李远哲，包括陈建仁，或者这样院士，你不以台湾有这样的人为傲，你还在那边拼命的抹黑他、抹红他，讲他是贪财，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那个良心哦，都被狗吃了。再来，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些相关的风，就是所谓的殊荣，我们讲他实际的一个相关的那个贡献。这实际的相关的贡献是谁讲的？是台大院长吴明贤讲的。他说陈建仁在三大领域院的贡献是没有办法抹灭的，而且他是有功于全世界。乌角病的地方我们昨天有听过，他找出了整个连结性跟那个砷含量有关，而且是他的研究团队发现说你必须要把自来水里面的砷含量降到 10ppb 以下才是安全含量，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被写入 WHO。 我们台湾是有几个人他的东西，不要说 WHO 啦，我们台湾人弄出来的个标准可以被世界引用的，你找出几个？你国民党找出几个嘛？人家现在有这个，你不以这样的人才为傲，你给我底下碰上。再来第二个，他在 B肝病毒的部分，是他发现 B 肝病毒的浓度越高，他获得末期肝癌的风险越高，所以他们才可以锁定风险特别高这一群去打相关的 B 肝疫苗。他成功的把这种 B 肝的这个相关的那个容易得 B 肝的人成功的降了 75%、降了 75% 的意思是说本来有100人可能会因此而得病，降了少了75人，这样的你还要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这些贡献是国民党这边不知道的吗？这不是 Google 大家也会知道吗？ 我觉得因为其实就他们刚刚讲，你眼里你只有政治，你眼里只有蓝绿，你眼里其实只有你们自己，他根本看不到，没有办法客观理性的平衡所有政绩，所以换句话说，你们才是阻碍台湾进步的最主要的绊脚石。 重点是大仁哥常常乐善好施，也常常捐钱哦，这不只是学术上面的贡献而已，其实他做很多善事。 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讲的是两个嘛，我们刚刚讲说一个是学术的，现在我们要讲贪财的。讲到这个贪财，我真的是觉得你现在不仅是污蔑大仁哥，你甚至污蔑了范蒂冈。因为为什么？因为范蒂冈事实上是颁给大仁哥一个圣牧骑士一个 你不是随便人可以得到的、我们都知道像是这样子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很多的宗教，他们有一个就是说你的所得的部分，其实他们应该会认为说你乐于贡献奉献这件事情是他们会认为是信徒应该要去做的。人家是奉献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是小玉姐这几天在媒体讲的，说她有一个朋友也是同样的是教徒，她说她低调到其实大人哥是捐了好几千万非常庞大的金额去一个弱势团体，而这个弱势团体所在之处就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换句话说你们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官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们里面的弱势团体。大人哥知道有这样的讯息，他没有在看你蓝绿啊、他没有说诶嘿国民党执政的嘿嘿那个官长完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在他眼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他也不过就是在帮神在进行，他有能力所以他做这些事情。你看人家那个他的，为什么小玉姐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是他的那个朋友说我没有办法看到，他说你们可以是监督他哪里不好，可是你们讲他爱钱，这对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他讲了三次非常不公道，而且是非常非常不道德，讲又讲了两次，他讲难听一点啦，他就说你们国民党缺德啦。那为什么缺德？他说因为我们是教会体系出来，他不管是从事公职或从事研究，他每个月就是无私的奉献、他一直无私的奉献，而且他完全不想张扬、后来甚至他那个朋友知道之后讲说诶、你这样子真的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帮你进行一个报道、他非常吃惊，他说你绝对不可以去讲这件事情，因为你讲了这件事情之后会造成别人困扰。他说大家都是神的仆人，他做的事是神的奉献，只要他有能力所及他会去做，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换句话说他也不想要好像造成你国民党地方父母官能力不及，然后导致有一些团体没有钱，所以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人家是帮你们在照顾其他人，也不要说帮你们，这就帮我们所有台湾人在照顾需要被照顾台湾人。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就是大人哥这样行为、不要说因为他今天是民进党籍，因为他是民进党所派出来的行政院长，你就从根本的去否决掉，你不仅否决掉人家的学术成就，你还否决掉人家的一个人品，你进行人格的狙杀、从何大一，从翁启惠，再到现在的陈建仁，我真的请国民党高抬贵手、请你们放台湾生计界、台湾知识分子、台湾人一马。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因为你看哦，包括陈建仁呢，这个做善事也没有分蓝绿县市嘛。但重点来了，你说国民党立委啊，可能这样做合理，但是民进党内部呢，没有帮陈建仁澄清也就算了，但没关系嘛，怎么有点在扩大战场的感觉哦？包括呢，现在就有传出说，陈建仁民调越来越高，2024总统大选民进党提名有望成为赖清德的劲敌，这不晓得是谁刻意放的消息哦。结果高嘉瑜就上了节目表示呢，虽然目前看起来赖清德最适合，但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不是啊，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不是应该要帮陈建仁好好澄清吗？都已经被抹黑成这样了。 其实我看到这几天、应该是差不多这一个礼拜来国民党在斗争陈建仁的手法、如果连中研院的副院长跟台大医院的院长这两位应该算是台湾很顶尖的知识分子都看不下去的话，我觉得国民党的人应该好好回去反省一下、你们为什么会做成到这种地步。其实他有点像文革时期红卫兵在斗垮知识分子一样，就红卫兵当时的红卫兵其实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他们就是把知识分子斗成臭老九嘛，就百无一用是书生嘛、就有点像那种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真的是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国民党可以了啦。但是这个举金讲到民进党的这个有人称他为民进党良心、我觉得他们完全就是迎合蓝营媒体或者说红统媒体的口味在讲话。没有错，赖清德虽然被多数人认为是2024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可能性最大的人、但是还没有到提名那一刻其实谁都无法确定，这是事实。 对。 可是你没有必要，你以高嘉瑜的聪明台智台大国发所的硕士很聪明诶，你不会无法判断媒体做这个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这很简单嘛，叫见缝插针嘛。你这个时候好，你即使不帮党辩护，你可不可以闭嘴不要讲话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去迎合蓝色的媒体，故意去挑这种民进党内部的矛盾。我们来看看高嘉瑜这一路以来 当民进党被国民党围攻的时候呢，高嘉瑜是加码的啊，他加码不是变火，是加码继续打。所以讲林智坚论文叫一尸五命，嗯，讲这个税额超增啊、叫做行政疏失。可是当陈建仁被国民党排山倒海攻击的时候，你何时有看到高嘉瑜跟王智坚王世坚两个人出来帮陈建仁讲话？帮你们党籍的阁揆辩护，不就是从政党员的义务吗？我旁边的何伯文现在还没有公职嘞、嗯，他辩护的都比谁用力嘞、欸。那你们这两个人是公职哎、欸， 那拢无恭维哦。 对啊，哎、欸，你们都不讲话、啊，是怪你啊，假霸假雄霸困起啊吗？可是看起来不像啊，骂自己人骂的还挺用力的啊，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哦。赖清德主席昨天去处理这个台南市的正副议长可能涉及贿选的，他显然采取比法律更高的标准。嗯、那在此我呼吁赖清德主席，这两个人要不要处理一下？你不能这样子就过去了、欸。你这两个人要不要处理一下？要不要好好跟你们的党员交代一下？党对于我不是说这两个，就是党对于这样子的同志，你这民主进步党的态度是什么？嗯，如果对这样的同志党是觉得默许，觉得很棒、嗯、觉得他们是民进党良心、嗯、那很简单，我明天开始每天痛骂民进党可以这样子吗？我还不是党员欸，欸，这两位都党员、嗯、有必要这样子吗？好，我再讲一下王宏威跟徐小清讲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哦、真的国民党现在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今天看到六都首长去开行政院会、哦嗯、那个是没有要选举的，所以他们是属于正常的国民党员。 对， 那王宏威、徐小清这个两个是处于要选举的，所以他们会暂时性的失智、嗯、那个失智是失去理智、嗯、所以去讲一些稍微有一点逻辑的人你大概就可以分辨。王宏威我就不讲，那个论文已经被打脸打太凶，他昨天在脸书讲的硬凹。徐小清讲那个话很好笑，因为卓冠廷去计算说陈建仁其实不止没有贪财帮国家省钱，诶，徐小清数学也不错，他说诶，没有哦，陈建仁当特聘人员四年领了2400多万，哪里有省钱。徐小欣你搞错了，陈建仁领的2400万是凭他的本事领的， 他的薪水呢， 对，跟卸任副总统的礼遇是不一样。卸任副总统什么叫礼遇？就是你在那边每天不用做事你都有这么多钱可以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更何况你没算到陈建仁的确他去当特聘研究员他不能领卸任副总统的薪水，但是我提醒大家，陈建仁放弃的是整个礼遇，这整个礼遇除了他薪水之外还包含什么随扈、办公室的费用、这些他全部放弃。他大可以学当时的连战啊，我都挑最好的啊，我随扈保留啊，我办公室保留啊，但是我薪水不领啊。嗯，可是没有，他是全部放弃耶，结果被你们批评成一个贪财，甚至还有更难听的骂他是米虫。刚刚慧珍你讲了他陈建仁太多的成就了，王宏威你要批评陈建仁的论文之前，我建议你去查一下陈建仁总共发表过几篇论文你知道吗？700多篇。700多篇是什么概念？就我们在座应该没有一个人，不要讲写过700多篇，连看都没有看过啦。 写一篇都要挤很久才挤得出来呢。 对，写是比较困难。我现在就把标准降到最低。谁有这辈子有看过700多篇论文的你告诉我，我讲是学术论文哦，谁有看过？嗯。王宏威你有看过吗？你如果没看过的话请你闭嘴，你对于陈建仁论文的批评根本就是笑掉别人的大牙而已。嗯， 好，所以大家现在说呢，难道在国民党里面陈建仁变成一个主战场吗？小将老将现在比谁的炮管比较大只，徐小欣呢现在炮口向外也向内哦，结果逼的呢费鸿泰，逼的谁呢赖世葆也要出来来炮轰一下陈建仁，刷一下存在感。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现在呢国民党里面也出现好几张脸孔，什么样的脸孔呢？这一方面呢说陈建仁很不错，另外一方面呢说陈建仁啊这个爱钱啊恋战，结果一看呢好像都是要选的人哦。请教一下郑浩，包括呢徐小欣跟费鸿泰这两个人之争之外，现在赖世葆也跳出来啦，把这个陈建仁当成主战场吗？好，他说呢这个将一化接阁揆，就辞台大教职，跟你陈建仁完全不一样。不是啊，将一化的情况好像跟陈建仁是真的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好像不是像赖世葆所说的这样子。 我觉得要分两个，分三件事，戒掉是戒掉，恋战是恋战，爱钱是爱钱，这分三个讲。不要混在一起讲，刚好有混住。先讲戒掉。戒掉我们讲了好几天了嘛，这叫行之有年的事情。别的不说就看江宜桦。江宜桦那时候是怎么样？ 江宜桦在2008年的时候担任研考会主委的时候，就依台大专任教师借调要点，借调一次到满4年，到2012年的时候要接阁揆的时候，因为借调期满，所以他只能做二选一，要么就放弃台大，要么任阁揆。 他中间还有做内政部长。 对啊，他最好做内政部长，因为其实他研考应该是一年多还两年研考会，然后另外一半是内政部长。所以江宜桦研考会主委跟内政部长是借调。然后呢，这是2014年的新闻嘛，对不对？2014年那个时候国民党有多少？目前内阁成员中，政委冯彦借调，农委会主委借调，卫福部部长江炳煌借调，环保署署长魏国彦借调，交通部长叶匡时借调，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借调，全部都跟大学借调了嘛？就我没有批评他们是错的哦，我只是说借调这件事行之有年呢、欸。你国民党找教授的时候当然是借调啦，而且民进党我没有特别去算比例，可是我认为如果下去算的话，国民党借调比例一定比民进党高。因为国民党有传统嘛，马英九最爱什么？用教授当这个内阁啊，都讲说教授内阁，每个都借调。民进党还有分什么文官内阁或战斗内阁，就说升官，就说或者说你原本是文官把你升上来，或者是说像郑文灿这种，就说有选战经验，了解地方，包含这个林佑昌的。去当内阁，所以说如果要比比例，国民党借调比例一定比民进党高。你去杀陈建仁借调，完全没有道理嘛？这一块，另外一块，恋战是恋战，贪财是贪财。恋战刚刚讲学术地位哦，学术地位其实是这样讲，很多人都说陈建仁是恋战这个在中研院终身院士的这个职位，所以不辞职，所以跑去当行政院院长。其实我坦白讲。是台湾的学术界需要陈建仁，而不是陈建仁需要台湾学术界。我这句话下得很重，我不喜欢造神的人，我也公开说，我觉得陈建仁当那个行政院院长，搞不好不见得做那么好。但是当一个学者，我再讲的是台湾的学界需要陈建仁，而不是陈建仁需要台湾学界。第一件事情，陈建仁这样等级的学者是有全球移动能力的，他不见得要待在台湾做研究。我们算过，在新加坡的薪水是台湾3倍4倍，在香港是3倍4倍，去中国是无上限，在美国那个级数的有调查过，年薪大概是$100万起跳，大家记得$100万哦。他在中研院当然领49万一个月算不错的，可问题是哦，他在中研院领的薪水，依他有全球移动能力这样的人才来说是委屈的，这一件事。第二件事哦，学界大佬有好几种。有一种是我年轻的时候发过很多有名的 paper， 像刚慧珍讲的什么乌角病啊等等的。可是很多我坦白讲，学术界老人家老就废了，就是他就不做研究了，有学阀，然后徒子徒孙什么一大堆。可是我仔细去看陈建仁，陈建仁在2022年的时候被国际的学术评比变台湾医疗领域的第一名，里面有最受欢迎的 best publication， 就是被引用数最多的论文前十名，很有趣哦，里面有前十名哦，两篇是2017年的，两篇是2016年的，换句话说，陈建仁即便在不管是在位置上或是没有在位置上，他做的那些研究在此时此刻的当下 被引用， 都是学术的最前沿， 对， 都是最这种我们叫 best publication， 就是最好的论文，所以他并不是说我吃老本，所以现在陈建仁在台湾医学界还是有价值。所以讲恋战，我在讲的是台湾学术界需要陈建仁，而不是陈建仁需要台湾学术界。讲贪财，我昨天聊过嘛，哪有人钱越混越少的？49万的终身研究员变32万的行政院院长，对不对？更遑论放弃副总统领域，很多人不懂放弃副总统领域是什么概念哦。我认为副总统领域这件事情是你有钱也换不来。为什么连战死命的要发的这个？我讲难听一点，你有钱，你出去有交通警察帮你开道吗？你有钱会有国安局帮你开道吗？我跟过国安局的总统行程或副总统行程，你知道你到那个高铁站连队都不用排，票都买好，门帮你打开，然后进到高铁 VIP， 然后时间到再专人带你下去。那个就你可以讲特权也好，你也可以讲基于维安因素，我们不可以把国家元首暴露在这么高风险下。我的意思是，陈建仁能够放弃这件事情，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学者生活，坦白说要值得掌声。那至于国民党怎么可以监督，很简单嘛，你监督陈建仁施政嘛。 现在的问题点出来，民生的问题点出来，哪里做得好，哪里做不好，这可受公平。 那怎么还没开始？朱立伦就说他是一个过渡内阁啊，赖世宝就说啊，你看跟张宜桦不一样，张宜桦那个时候回台大的时候，台大学生是反弹的，说哦，你不要再把他送回来，台大不是垃圾场 而且很有趣哦，那个时候校友发起是拒张宜桦回台大的 行动，对，那个动作非常的大哦。 我不是说张宜桦不是不好的学者，可是我相信陈建仁，即便当完行政院长，要回中研院。中研院也举双手欢迎，这就是我讲的，是台湾的学术界需要陈建仁，而不是陈建仁需要台湾学术界。当一个学者的研究进入到世界最前端的时候，是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希望你来研究，它会增加我这个研究机构的权威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些事情一码归一码，国民党要监督，我一向都赞成，可是你要监督在对的事情上，监督在民生上面，我还是觉得卢秀燕讲的最好。新手上路，请多包涵。你本来就要给人家一个，不管是蜜月期也好，观察期也好，留校查看期也好，总而言之，你都需要一些时间让他去做，否则我觉得是有点太夸张了。 好，所以建平哥，这国民党这样打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包括王宏威这个部分嘛，你看哦，人家来上去说啊，台积不是安呢，就他立刻就说哦，我被绿营侧翼给抹黑什么之类的。朱立伦说他是一个过渡内阁，我觉得现在会出现一些很干跳的政治语言呢。 其实不会啊，我本来就一再的强调，执政党跟在野党本来在这个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就是泾渭分明，如何要去期待在野党去恭贺民这个执政党说什么锦上添花的话，或者是这不是在选举时间跟选举当下，也不可能期待执政党啊、把这个在野党捧得比天高一 样。所以正当性跟真理就不重要。 政党政治就是如此，然后再加上就像你们刚刚举这个江宜桦的例子，有人喜欢江宜桦，也有人讨厌江宜桦，有人不喜欢江宜桦。回台大，当时也有不少人欢迎江宜桦回台大，不是所有台大人都这样对江宜桦。同样的，就像现在，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陈建仁，也不是所有人都讨厌陈建仁，但是总是会有一半一半。那对于这一半不喜欢陈建仁的人，你要如何去说服这个他们说，哎呀，陈建仁是多好，圣骑士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捐了多少钱？ 那他们不喜欢陈建仁，原因是因为陈建仁这个人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可能2024想要选呢？ 不是。不会在乎他2024选不选、哦、 不会在意自己2024， 不会在意他2024选不选，因为2024多半大家的焦点会放在赖清德身上、 哦、我说会不会在意这些国民党立委们是不是在意自己， 不会看陈建仁啦，我也不会在意自己2024怎么样啦、哎哦、我蛮讶异说高嘉瑜会把那个眼光指向说陈建仁可能是2024 我觉得他想太多了，建仁，我真的蛮讶异的，因为我觉得 他不这样讲会没通告啊 不会吧，他还 会啊， 就像徐小新今天讲了嘛，费鸿泰立刻跟上啦，对不对？ 对啊， 他唱的走音还是有通告啊， 不会啦。 所以不管怎么样啦，不是他谈他，我的意思说，陈建仁他固然有他学术上的这个他的一个声誉在国际间或者在台湾，所以我是说有得有失，有喜欢他的，也有不喜欢他。但对陈建仁来讲，他一定会背负很多他的压力，好、哦，包括刚刚讲，如果说因为。我相信啦，就是刚刚各位在讲说最近在谈他说他这个放弃了副总统的礼遇条例的，他应该有每一个总统副总统卸任，以前我们在跑立法院的时候就是这一部条例也修了很多次，修到最后就是符合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你要到了若干年后逐年递减到最后消失这个副总统或总统的礼遇条例，就是这样在阿扁时代开始修的。那陈建仁要放弃，我觉得那也是尊重他个人的这个决定。那如果有人不放弃，像比如说连战啊马英九啊，那也是他们的这个权利，因为他们毕竟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跟副总统，他们要放弃或者是要维持，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的做法。因为礼遇条例不是只有个人的这个礼遇金而已，还有办公室助理司机配车，刚讲的交管也是其中一 环。那这也是因为国民党先拿出这个连战啊以前拿出来打嘛，不是 讲的是那个有媒体先，我注意到这个新闻是有一家媒体平面媒体先写了之后，然后再记者再去问国民党的立委或民意代表再去评论这件事情，然后才有去讲这个说啊，中研院呢他用戒掉，事实上陈建仁的确他也戒掉了六次，也是非常的罕见了、啊，在中研院，因为他从阿扁时代甚至之前就出来这个担任官员，学而事则优啊，学而优则仕嘛，应该这样讲，就是变成哦到了这个政坛里面。三进三出六次的这个戒掉的确很罕见，所以其实刚刚我也认为说正好讲的说是学术台湾学术界需要他，那我相信不管他戒掉或者是他辞职，嗯，哦，假设他今天不管是不是在副总统这个角色或者行政院长这个职位，中研院都会找回聘他找他，所以如果他其实直接辞职的话就没有这个争议了、嗯， 好，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用抹黑陈建仁要来博上位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但现在国民党里面呢，好像形塑出来是一种骂陈建仁的 PK 大赛嘛。你看哦，徐巧芯这一骂呢，哦，声量马上就冲高了，反而比蒋万安还要来得高。我们要请教一下博文哥哦，因为包括呢，就说绿营就说了，你看哦，他那个时候卸任礼遇金都没有领哦，完全是帮国库省钱。结果徐巧芯马上就说，你讨卡派去哦，依法本来就要停止领取卸任礼遇金，说这个护航者啊，脑袋坏了啦，法律不行啦，数学也不好。结果这个话语一讲呢，哎，立刻又被下标了。结果呢，逼得费鸿泰，最近大家知道嘛，党内互打蛮严重的。费鸿泰就立刻说：“哎呀，你看陈建两年半啊，领了1500万，请公布研究成果到底是什么？你看这感觉起来呢，现在好像变成抹黑陈建仁大赛了嘛。”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为了自己的党内初选，为了徐巧芯要挑战这个老费，然后变成把党内初选内销转出口，我觉得坦白讲，这个是对全民非常不公平，这个对国民党来讲也是很笨的一个行为哦。我必须这样讲，其实从去年921之后哦，国民党其实有很好的机会，就趁胜追击嘛。政党支持度当时是领先民进党的哦。如果能够像徐巧芯、费鸿泰，能够真的是就事论事，然后针对这个啊，例如说重要的一些政策，或者是这个。等这个陈建仁上任之后两三个月，然后你来做一一的检讨。他们讲人民是会认同的，就是说我本来在野党就我的角色，可是不是哦。今天费鸿泰跟徐巧芯他们两个为了自己国民党立委的党内初选，然后呢要比看谁狠谁猛，然后要争党内的那个初选权，结果根本是胡扯一通，结果走这种战斗蓝路线。我举例来说，以王宏威，因为现在可能这个国民党内啊，看到王宏威哇，这个好像走这样战斗蓝路线，于是他赢得了立委的这个补选，可是大错特错。我提醒大家，王宏威这次虽然赢，但是赢的是非常惊险。他是在民进党最谷底的时候，我讲句实在话，当时我们预估啊，自己心里想大概会输15000票。王宏威只有赢5000票而已哦，而且他中山区是。首次中山区整个输掉，然后另外呢，这个北松山他大概就赢这一块。那你要想，他用一个打议员格局7%到10%就可以当选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去赢得这样立委的例子，那个是在特殊情况。如果费鸿泰跟徐巧芯他们为了争取这个初选之后，然后整个用那种几乎是非常走偏锋，然后非常的这个离经叛道的这样手法。我认为没有办法获得支持。另外，你讲陈建仁，你讲他贪财，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扯了。第一个，一个有办法获得梵蒂冈圣母骑士的这样的一个荣显的人，我绝对讲他绝对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这种人怎么会是贪财呢？你要知道，你得罪的不是说什么蓝绿选民，你得罪的是包括支持天主教或梵蒂冈这样的很多信徒的心。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实在非常不聪明。第二个，你说他是米虫，你对于一个在台湾学术界就如同郑浩刚刚讲，他是有在全球自由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人，你骂他是米虫，你整个学术界的人，这个有蓝绿问题吗？学术界的人听得下去吗？所以我坦白说，为了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大家不断的加码，大家不断的让乱轰，我觉得到最后只会证明，就是说国民党失去了去年921本来一个可以重新获得人民信任的机会。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的这个调查，政党支持度的调查，本来在921之后国民党是略微领先民进党，现在又重新民进党又微幅的领先了国民党。所以我认为台湾的民意如流水，政党的消长真的是随时在看每一个政治人物的表现。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如果陈建仁真的有那么不好的话啊，你当初他当副总统的时候就应该要讲嘛，怎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呢，这国民党拼命骂呢？所以到底是不是小将老将在比谁的炮管比较大支，好像都是为了这个初选齁。 国民党的这一批年轻，应该中生代了、 哦、 这些政治人物呢，常常就把民进党的支持者啊，或者是说比较偏绿的这个言论的人，这个支持者呢，那么一句话就说人家是1450，人家是这个网军侧翼，人家是塔绿班。那我问你嘛，你们的所作所为，那跟所谓的蓝卫兵有什么两样？我在强调就是蓝卫兵有什么两样嘛？为什么你们不是对你的这个等于政敌不同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等于说支持者这样而已？你们 对自己的那个前辈党内同志也是这样子干的，开干的嘛，对不对？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天大过年时啊，攻击攻我，实在是真恐怖。不管你不管你的说，咱台湾，阮台湾人，阮台湾人，我讲一摆，阮台湾人袂安尼啦，我讲坦白的啦，阮台湾人咱过年时啊，拢会讲好话嘛，结果伊唔是啊。那桂林西岸一样照样这样抹黑，照样这样子，等于说把陈建仁彻底污名化。还有国民党的这个干过国民党秘书长的人怎么说啊？说陈建仁是什么大波建仁，是不是？讲因那个洗大人物不哈，不该怪黄明化，不该怪伊都啦。我讲坦白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真的不知道认贼作父的人该怎么办。说谁认贼作父啊？两蒋时代反共啊，你知道共产党在我当兵的时候，我都直接讲，我们当兵的时候每天晚上九点晚点名啊，一定要晚点名，一定要呼口号嘛，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共匪、欸、你们现在跟所谓的共匪是鬼混在一起，称兄道弟，还甚至于舔共成了勤快，我不客气讲就这样嘛，那不是认贼作父是什么？那么事实上呢，包括徐小新跟王宏威这些人，他们来做什么事情？他们只顾自己的选举，没得关国民党。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选区的特性，他们认为说在自己的选区对吧？哈、欸，我只要讨好深蓝，我只要撸香撸喝啊。比如说徐小新现在要争夺这个所谓的松山信义啊、费鸿泰的这个立委的初选嘛，那他当然撸香撸喝啊。你没有发现他就是一直打这个民进党，一直打谁打谁，不管打对打错都这样打。王宏威也是一样嘛。啊，不，我问你，吴怡农什么时候变成黑道的傀儡？他怎么可能是黑道的傀儡？对吧？ 他 本来是台湾闹跑王爷的官吏害你这，我来弟弟跟你讲一个，我讲唔对吧？讲唔对，我闪一个啊，讲恶毒吧，好啊，个闪一个。他都用这种方式，他从来不道歉，从来也不会去针对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嘛，厚脸皮，他自己眼中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早上，可说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人家那么厚脸皮。晚上他比人家脸皮都还要厚，不是这样子吗？这就王宏威嘛，他没在管，他刚才在管选举而已。王宏威现在做的就是选举，这些语言都是选举语言，为什么？他认为对我这一区有用、可是你要知道，明年初算的是总统跟这个区域立委，对不对？国会议员啊， 对， 这个是攸关于那么中华民国台湾未来的命运。所以呢，我们选民在做选择的时候，那个选择是不一样的，跟你在去年选各县市长的时候，那选择是不赶快的哦。那么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啊，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也非常可恶了。为什么？我隔壁的这个何伯文自己本身呢，也被选立委，但是他自己再讲一遍，人家为了避免占这个议员的缺，人家就不选议员嘛。而他们这些人当选了以后，可能台北市全部撒了好几十亿元不补选，他们也不在乎。 好，所以国民党的徐费之战会掀起骨牌效应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过现在呢，徐小新对战这个费鸿泰真的是呛得蛮凶的。但正好啊，现在费鸿泰说：“哎呀，国民党要团结才能赢，这是一种老型宰宰吗？” 因为其实我坦白讲，很多人说费鸿泰老神在在啦，可是事实上啦，他其实。暗潮汹涌，心理上，我坦白讲，我评估整个选区，当然费鸿泰还是占优势、欸。因为第一件事情，因为徐小新跟费鸿泰比起来，还是有那种小女神的感觉。但立委大家还会觉得说，是不是要比较有那种，就是有这种中央层级，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历练？所以这一件事，第二件事，费鸿泰其实大家都说他报税报税，他不是在帮老人家报税，他是每年到税季的时候会去菜市场摆摊啊，帮老人家报税、嗯。所以他是走出去，像很多法律服务哦，在这个市议员或立委的。服务处都有，可是像黄珊以前是到菜市场帮人家做法律服务，哇，那超级接地气、嗯。那就我了解，费鸿泰在松山信义的那些组织盘啊，然后公庙等等也进入很深，所以说徐小琪要突围不容易，所以说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费鸿泰来说，最好不要出选嘛，因为连续两届哦都是王宏威跟他选哦，嗯、连续两届王宏威跟他选都打到就是两边就是几乎已经不要讲几乎就已经撕破脸了，然后已经遍体鳞伤之后，大选要再打一次，所以站在费鸿泰的角度，我如果直接去打大选，可能是许淑华，不过我不知道是谁，那这样会比较轻松，所以现在费鸿泰心里是很焦急的。那徐小新对徐小新来说，他当然啦、啊，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嘛，没讲出来那句话是费鸿泰党杀费鸿泰嘛，就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嘛。所以徐小新要挑战费鸿泰，我坦白讲，我对这我都乐观其成啊。就是不管是徐小新要选立委，张思刚要选立委，游淑慧要选立委，我们静平哥对不对要选立委，我全部都乐观其成嘛。国民党本来就。 小心说他要杀神杀佛、欸，他是可以当杀神杀佛立委，到底他在急什么、啊？ 所以他只能杀费鸿泰嘛，他怎么杀神？讲白了嘛，你里面这个收山持有功，你怎么可能去杀魔杀神、嗯？他只能杀费鸿泰嘛，所以他没有讲完的潜台词、嗯，就我来帮他讲。但是我要讲的是，国民党不要这么怕年轻人出头嘛。我刚刚最后讲，不管游淑慧啊、徐小新啊、张世刚啊，特别强调黄靖平，啊，靖平哥特别强调，对不对？我觉得很好啊，就办全民调嘛，也不要搞什么协调 啊。靖平哥就在我们这边表态好了啦，哈，感觉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你蹲呆了嘞！ 我本来就准备不是蹲 呆、哦， 我想说现在是 不是 想 是就准备， 我想说现在是 一直都在表态，不是宣布参选，是一直都在参选。 OK OK， 所以我意思是说，其实国民党不要再搞一些什么协调啦、桥、啦、蛇一样，不要就办初选，我很支持就办初选。公开全民调，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服众嘛，能不能打是驴子是马，拉出来六六，也不要说我资格老票就多，哪有这个时候？这个年代票越显是越少的、 啊。好，所以是要当驴子还是要当马呢？你看哦，现在徐小新啊、游淑慧啊，很多人都表态说我们也要进军国会，我们带你快来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一站到花莲党部新春团拜，期盼开工讨个好彩头。但朱立伦恐怕还得先烦恼国民党内面临世代交替风波。继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表态进军国会，罗志强助理也穿上大安区立委候选人背心行走基层，钟小平同样证实要选立委，甚至还串联20位青壮世代蓝营议员组成跨县市的救党救国连线。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国民党的立委单独过半。那同党的议员有些有好像候补这样多凶狠，我认为年轻人是要栽培的。 这番话说得很酸，钟小平剑指自家人，正是因为国民党资深议员秦惠珠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青壮派议员喊世代交替是为己谋权行斗争之时逼退老将，而已经表态的也正面回击。 我想参加初选是每一个从政党员都拥有的权利，所以这种说法应该就是单纯的想太多，或者是宫斗剧看太多。 我觉得这不是宫斗剧，国民党过去没有说年轻的去放话否定老的，好像就是要把别人汰换掉，我觉得有争权夺利之嫌。 尽管背下战帖的蓝营老将态度低调，但就怕党内上演世代斗争，朱立伦也赶紧隔空喊话。 有关于总统跟立委的提名的作业呢，我们会在3月4号南投的补选之后再来讨论，那现阶段我们就是全党团结一致。 但在国民党端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初选机制之前，世代交替茶壶内的风暴恐怕不会落幕。三选综合报道。 钟小平说秦惠珠像凶狠的后母，没有想到蓝营议员大家讲话也是蛮狠的、哦、好，我们要请教一下瑞德哥、哦、詹江村就感叹了，以自身经历说，在国民党没有背景的人只能选议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先讲一下刚刚这个国民党都还没有开始，你看大家都已经争权夺利、凶狠后母话什么话都讲出来了，对不对？对自己人完全不留情嘛，完全不留情面，这就是权力的欲望啊。那么至于这个詹江村啊，我最有资格讲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告他啊，那个刑事民事我都赢啊，然后最后民事呢他还判赔我120000的、我没有看过被告那么阿萨里的、你知道吗？马上就汇给我、所以那詹江村的部分我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这个这个写这个脸书啊非常的生气啊，因为他说他曾经花了400万参加桃园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的初选呢、取得初选资格，最后中央一通电话把他没收他所有的参选的这个资格啊，那理由借口一大堆就对了。所以他这次应该看他这个表态的样子呢，他应该也会参加这次的这个党内初选、希望不要再接到中央的电话又要给他没收，对不对？我觉得那像这块的代志有齁，那么补选的例外，我觉得补选的例外啊，补选的因为有那个相关地域的考量嘛齁、那么一般来讲普选啊，就大选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办这个所谓的初选啊，那么大部分的单位地方办初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这样子新人才能出头嘛，不然新任者优先呢，另外做个戏啊，尤其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对吧齁，单一选区的这个立法委员，那么因为老外不爱腿力，因为老外不爱走，对吧齁、那所以呢，那么我刚刚说赞成这个像郑浩所讲的啦，你年轻人要谁来要来这个等于说挑战老的都 OK， 只要你的这个挑战大家的比如说全民调，还是有部分民调部分党员投票，大家有个制度化、那么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欢迎敢玩、民进党就是这样啊、民进党家己企业立委也好，台南企业立委都有资深立委被挤掉的、那当然你要全民调还是要有党员投票，我跟你说很简单，徐小新为什么现在说话都这么好，为什么？因为他在争取全民调， 只有全民调，徐小新才有赢的机会。 他才有机会。 如果三成五成那个党员投票的话，徐小新就 over 了。为什么？因为年轻的这一些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些所谓的老党员，国民党的党员啊，甚至于有些还掌控了好几千个，一个人手上有好几千个那个人头党员嘛，阴谋这个能力。所以呢，他们要全民调，一路够录下面点吧哈。全民调下来，我当然占有优势嘛，因为我在网络上或在那电视上啊，让我的声量就大嘛，他们。不爱惜安内了啊，但是这样也会有带来这个相关的影响。但是我跟你讲，费鸿泰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弱，你知道吗？费鸿泰跟他的支持者，费鸿泰能够在台北市，我如果记忆中没错，他当过会议副议长，也当过这个啊，对很多届的这个立法委员嘛。费鸿泰从年轻到现在干一招就好了，每年五月报所得税。替选民报所得税、各位不要小看这一点呢。有人当然会想说啊，今晚很多年轻人啊会报税。我跟你讲，就嘴拉威乌吧哈。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以上的嘛，他们认为报税很麻烦。费鸿泰反正就算是电脑化，他也用电脑帮你报。我就反正资料给你，你就帮我处理好了。机关警是几十年来的。所以他们会认为他们会支持这个费鸿泰。所以呢费鸿泰会一定会赌这个所谓至少三成五成的党员投票嘛。可问题就来了。郭民党诶，每一区每一区的立委的这个提名方式啊，跟他都不一样。如果你说全部都一样，全部都全民调，还是一半民调，一半那个等于说党员投票，以每一区都不一样。所以这窟到底安怎鹿死谁手还不知道，但鹿死谁手我不知道了。但是国民党现在面对我讲那个钟小平啊，小平我们也大家都很熟啦。可问题年轻人出头不是问题。年轻人为了争出头啊，就本能式之变了，你知道吗？就直接放火了，把老的给烧在里面了，都没得管你啊，对吧？哈，那我也不炸，我岂被他出头踢？那国民党现在为了争夺自己出位，对吧？哈，已经没有，我不就。已经就像那个徐小新讲的，我已经不讲武德了。一个根本不讲武德，那我问你嘛，那跟所谓的蓝卫兵有什么两样？ 好，所以系统下站久了，可能不是你的，你必须要等对方死掉了，那个位置才会是你的哦。好，请教一下晃哥，所以你看曾江春现在说，哎呀，如果没这背景的话呢，你只能选议员，想要出头就很困难嘛。那其实大家都是想要跟朱立伦喊话，就是要全民调嘛。你看徐小新话也讲得很笃定哦，就是很担心啊，万一你玩一个先人优先，我不够机会啊。所以你看啊，刚刚钟小平。小平哥话也讲得很辣哦，每一个人话都讲得很辣哦，为什么呢？要来跟朱立伦喊话吗？ 因为其实他们这些市议员哈，我相信钟小平应该也蛮想选立委的，他已经想了很久了嘛，就中正万华区嘛哈，对他们来讲哈，每晚一届就是时间就蹉跎掉四年，现在看起来也许是年轻的世代新生代，但是在以徐小新来讲，再做个两届。他就可能后面会有更新的人会上来，所以他们有一种时间上的急迫性，这是第一个时间上急。第二个就是说，国民党初选制度就是他可能如果照静平讲的，应该是每个选区就候选人自己去协调一个方法，就所以到最后，如果以松山新义这个选区来讲，我觉得最后费鸿泰跟徐小新应该协调不出一个方法，因为两个人的强项刚好相反， 对， 所以一定不会同意对方的方法。那最后就看朱立伦怎么处理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接下来这个初选呢，我们之前大部分在讨论总统。总统现在表态要选的跟可能要选已经凑两桌麻将了。那立委可能会更精彩。 对。 立委可能会更精彩。可是我觉得他有点像当年的日俄战争齁，就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就遭殃的是中国齁。就最近因为国民党的打仗呢，就是大象蚂蚁，然后大象打架嘛，那陈建仁就变成那个大象脚下的草地，就通通炮火都射到他身上，因为陈建仁有点池鱼之殃。可是对国民党来讲，他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张建春讲的其实国民党长期以来的问题。你说像在国民党里面没有背景，像我旁边的黄进平这种没有背景的人能当选直辖市市议员，说实在都已经算是相当的优秀，相当的努力。那要选立委真的很辛苦，不是说他实力不好，基层实力不好，或者说他拿不到选票，是因为你在基层在要过党提名这一关，不管是用征召用初选，过去我常常戏称国民党是一个叫哥哥爸爸党，有一首歌叫哥哥爸爸真威达，就是说你要有好哥哥，你要有好爸爸，或者说你要有好妈妈，你才能够在党内比较容易出头。 像蒋万安一出来就不是从议员开始了， 你看嘛，蒋万安一回国就选立委立委两届没做完就当选台北市长请问国民党还有谁有这种待遇？没有国民党前一个有这种待遇的人叫马英九回国马上当蒋经国英文秘书，然后呢当政务委员，当法务部长，然后呢就选 台北市长，然后就选总统、欸，那因为他们都有好的哥哥爸爸嘛，嗯哦、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这是国民党长期几十年来的问题了，但是他始终无法解决。你看现在国民党台面上的人，你随便讲一个都知道，讲得出他爸爸是谁。嗯，过去当郑文灿第一次在桃园市长选举的时候，我去帮他站台的时候，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的对手是吴志扬，那时候朱立伦是新北市长，我最喜欢问他、那时候台北市长是郝龙斌，我最喜欢问他们一个问题，说、那朱立伦的岳父叫什么名字？台下都知道，哦，高玉人。吴志扬爸爸谁？吴伯雄。郝龙斌爸爸是谁？郝伯村。郑文灿爸爸是谁？没人知道。嗯，这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嘛。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詹江村，虽然我个人认为以他的目前的 level 还不到选立委的层级啦，齁、哦。嗯。但是他讲的的确是国民党里面有个问题，而国民党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看起来很难解决嘛，因为你现在看，我刚刚看那个画面，站在朱立伦身边的谁？叫傅昆萁耶。 对， 你身边你的大将，他本身就是一个靠地方派系搞家族政治的人，然后你要求你的大将，他们所设计出来的提名制度是可以让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嗯、我觉得国民党里面这些新人，特别是没权没势没有背景的这些新人哦，可能还要再多努力一下、嗯，可能要搞一个党内的小小的革命，才有办法改革掉国民党这几十年来的陋习。 好，所以靖平哥可能无法唱哥哥爸爸真伟大，那不要来唱一首新书下郎哉的。哎、欸，不是啊，詹江村现在这样讲，不是大家议员想要当立委都没机会了吗？那你看啊，刚晃哥说可能需要一些小战争哦，你要不要一起举旗来发起这样的战争呢？ 其实刚刚晃哥讲的，我完全没有办法反驳、欸，哎，再同意不过、 啊，因为你也深受其害。 但是这的确就是国民党的文化，所以我说为什么之前那个刚改组前几天，我在友台有提到说，那个我看到那个有一些年轻的青壮代的，这个政治人物进了是那个政府行政院啊各部会去担任什么政务次长、副的首长。嗯，然后要不然就是副主，像那个还有包括客家会委员会、客家事委员会的副主委都是周江杰，就是这样上来了。然后有的是从副的那个局处首长位啊，不是那个部会首长位置变成正的，然后就变成部长，像徐嘉青。嗯，你如果说以他来讲，他只当过台北市议员，如果在国民党的话，论资排辈吼、哦，那个大概不知道排到民国几年，可能那个很久很久都不会点到他。可是，在民进党里面，他可以从侨委会委员长，然后就变成侨委会委员长了，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也还有像我隔壁的博文兄，他市议员，他也能够选上新北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曾经吧，哈、 哦，现在 是，现在还是哦，那个新就是在国民党不可能有像市议员当这个 主委， 市党部的主委、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两党文化的差异啦。所以其实詹江村，我这个学长他讲的话，有时候他有时候他就是人来疯，他讲话有时候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难怪会很阿萨里的付13万给瑞德哥。对啊，然后但是他这样的一个状况， 哎、欸，刚刚我瑞德讲12，你现在加码1万，他会有家庭革命了、 哦，13啦，你竟然讲，对，然后后来那个他讲的这个话，其实后来在国民党的那个很多的应征发展，你看民进党会有他的幕僚世代，会有他的什么助理世代。那总是会有他的，包括什么野百合世代啊、学运世代啊等等，这样子，不一而足的每一个世代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会起来。那民进党，我不是说在捧民进党多好，或是民进党多好，而是说，不管你我很讨厌的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共产党，他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梯队的接班，嗯，那有在站在国民党的政治光谱蓝绿不同的立场不喜欢的民进党，民进党也有他的这个计划步骤的派系，就算是说派系的整合或者派系的利益怎么样都好，但是至少人家的人才是从这样的一个增补，我纯粹从政治人才的增补的管道，那国民党就属于那种很传统的大宅门，你那个大宅门如果家里的宅门不够厚，子弹不够多、哦、这个银矿不够深，不够那个雄厚的话就很难了，所以我才说，当然我可以理解徐小新跟那个游淑慧议员还有张世刚议员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么辛辣的语言，用这样的一个博得大家的这个眼睛齁、哦、眼球的高度关注，也注意一下，其实他们是几乎同属一个战斗蓝的这个体系。嗯，所以你看不管是从赵少康先生出来的这些关照他们几个这个带出来的，还有包括游淑慧、徐巧芯或者是张思刚，以及即将回到大安区去选举立委的那一席的罗志祥，其实会变成一个 group， 所以大家注意看， 这个只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起手式，就是鸣枪了、嗯、那鸣枪了当然对国民党来说现任的立法委员台面上这些比较资深的前辈，他们当然会感受到很强大的一个威胁，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嘛，但是也不是说前浪就一定会死在沙滩上，只是说如果后浪跟前浪怎么在这个浪潮这个是要拍岸惊起还是波涛汹涌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局域产生。但是徐小新他们在党内还有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跟路线，荣获会或许比较激烈，但是我相信在党内大多数国民党喜欢比较说以和为贵这种传统的氛围，会比较不见容于这个党部的或者中央的上面的几个长辈，但跟民进党的文化这种初选的时候有时候刀刀见骨，大选的时候又团结一致，但国民党的时候大选的时候就会留下一堆疤痕，又完全不同。所以我才会说国民党有很多要学习要改进的地方啦。那当然政治人才我还是建议，以现在我之前还在群组上看到有一些人支持来抱怨说，你看我们拿到那么多县市，十几个县市有什么用，结果那些首长呢有几个禁用国民党自己的人，如果是民进党这些县市首长，不要说六都几都啦齁，那他们就会开始安排自己的人就去做接一些这个重要的幕僚位置机要、嗯嗯、国民党就是变成有点混乱。从前几天，应该是昨天我才碰到一个好朋友，然后之前我有推荐他去某一个都去，那能不能试试看，结果没有想到他没有上，可是后来他就私底下跟我讲说，哦，他可能会去哪一个市政府的这个府外的机构任职、嗯、然后有机会，他也很谢谢我推荐他，可是你看到他几乎跟我年龄差不多，到了这把年龄还要我去推荐他，变成当然是我自己推荐的，他不是找，是我自己，我觉得蛮欣赏他、嗯、可是国民党却要用这种方式，如果在民进党他早就出头了，他搞不好就当立委，可是却到了这个田地这个阶段，他还没办法像民进党的这样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凭良心讲了，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撇开蓝绿和意识形态，大家凭良心啊，我真的很感慨啊。 好，伯文哥跟他们招手了，他真的太苦了， 没有啦， 太苦了。哦，我觉得 他刚刚讲推荐的那个人，我心里搞不好都知道是谁。 好了，不要再讲了啦。麦哥共，你昨天有看到他？ 要请教东豪哥，刚刚纪明哥有说了，国民党还是以团结共好为最重要，但现在看起来，哎、啊，刚刚不是啊，奶奶。在朱立伦眼中，他的团结共好是看人的吗？好像中东锦选前选后就不一样啊！啊，选前哦黑道啊，选后同框哎、欸，一起来这个互相拜年啊！哦，不只是拥抱黑金被大家这样讲，结果呢，隔天还加码哦，连续两天碰面了，第二天还送高粱酒哎、欸，这真团结还是假团结啊？ 当然是真的啊！ 哦，真的哈、哦， 这当然是因为这时候需要中东锦， 需要、 啊，然后又是县长，这是。他很实际，他掌握行政权嘛。嗯，就是国民党，你在看，就是说政治当然都很现实了哈。可是有的时候你要做的，让中间选，我始终那个观念就是说，蓝绿都有自己的基本盘。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间选民他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就选前为什么中东锦本来是国民党的议长，你不提名他，他最后脱党参选嘛，开除嘛，然后这个过到最到现在为止。朱立伦要去拉拢中东锦，嗯，其实一件事情啊，还是为了选举啦，嗯，不管这个选举是朱立伦自己要选总统，还是国民党要推出自己其他的人出来选总统，嗯，就一件事情还是为了总统大选。 但东豪哥，你可以看到一个态度，我一样都是要选总统。你看哦，朱立伦这边呢拥抱黑金，那之前不是说排黑吗？那赖清德呢，现在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台南议长的事件哦。 他也没当党主席，就是在台南就在处理了。嗯，所以你在，如果你有印象，你记得那个赖清德在党主席投票之前，在台南那一场，指定站起来，那一句话，指定站起来，嗯，诸位站起来，所有立委站起来。他在台南讲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台南的朋友是有感觉的，他觉得那就是态度。好，可是你放到国民党的时候会有个麻烦呐、啊，就是我对上中东锦跟遇到其他人的时候怎么办？我如果态度，我如果不把他们拉拢起来，那他们会被别人拉拢掉。柯P就是其中一个啊，那我不想中东锦被柯P拉拢走啊，我就只好改变自己啊，就是这就是国民党辛苦的地方。你说赖清德在处理台南，正副议长都被停权，这个东西对赖清德自己来讲不会痛吗？当然会痛啊，可是你这种时候你再不做处理，选民就会失望啊，嗯，不只是中间选民失望啊，连绿的基层支持者都会失望啊，所以你这是要做对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的，你在看政治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共鸣啊？就是当朱立伦去拥抱中东锦的时候，你有没有共鸣？你会不会共鸣？还是说只要为了赢什么都可以？在 我刚才看大家讲巧心那件事情，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好玩，因为你在这一镜这一幕里面你看到很人性的东西啊。我不是用对错去看它。张世刚要挑战的现在的立委是民进党的吴思瑶，所以张世刚跳出来挑战吴思瑶并没有问题啊，只要他能够取得国民党的党内提名啊。嗯。可是巧心这一席比较特别啊。嗯。巧心这一席是要先挑战自己人啊。嗯。然后为了要建立自己挑战的正当性，他是说这个费鸿泰你保不住这一席，就说新旧之间世代交替是应该要有的，然后你要建立一个好的次序，就是让政治不要太丑、哦、不要太丑，不要太难看，但可是你为了要赢先取得这个入场券的门票，你就要先讲说他不会赢我会赢，所以我就建立了我的正当性。嗯，可是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讲，有时候我们政治不是看今天而已嘛。 赢跟不赢不是选举那一天投票那天才会知道吗？你现在先画瞎了，就是先杀了。 他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说所以你要就做，你会做得比较难看。嗯，那政治人物的难，在这种时候做得好不好看，难不难看这件事情影响什么？影响到的是一个长期的信任。嗯，输赢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选举像这种单一席次的是赢者全拿嘛。只是你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因小失大，为什么？政党不管是民进党，不管是台湾民众党，不管是国民党，你所有的政党的信任度其实是被长期建立的。嗯，尤其是像乔欣他们经常上电视的人，他的讲话容易跟政党之间做连结。嗯，他跟另外一种市议员，他是属于我们讲的传统基层经营型的不一样，因为他不争取曝光度的。你再回来，你从徐小新的事情再回来看朱立伦一样，就说如果国民党要重返执政，西瓜刀的事情的时候可以骂得那么惨。嗯，我讲的是在国民党还没决定苗栗初选的时候啊，提名的过程当中、啊、 现在又不一样了。 然后你现在拥抱西瓜刀，那你需要去告诉，不是跟苗栗县的选民讲啊，比如像在台北的、台中的六都的选民、中间选民，朱立伦你要怎么告诉他，就说其实中央警跟前面讲的是不一样的。我有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嗯，这个自圆其说的关键在哪里？还是回到那个，我能不能信任你？我能不能信任朱立伦？朱立伦领导的国民党，我能不能被信任？对民进党一样，选前88枪的事情、嗯，为什么他现在做这么多事情？其实目的只有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重建信任嘛。嗯，所以你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给大家看嘛。那做了有没有用？不知道。可是你不做，一定会更糟。嗯，好，那因为国民党在去年这个顺风顺水大赢，你就看到当他顺风球打习惯之后呢，就继续顺风。嗯，继续顺风就拥抱中东锦，那就有一件事情了。除了苗栗以外的选民，因为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还会再投票。嗯，那个时候你的心里会觉得怎么样？嗯，然后呢，因为你朱立伦拥抱了中东锦，下一国民党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也要跟着去拥抱中东锦嘛？中东锦在苗栗很强哦，这个是事实哦。嗯，政治的现实他很强，可是朱立伦的拥抱，下一个他的总统候选人也要去跟着拥抱，哎，嗯，那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嗯，会，所以政治其实很人性，很好玩。可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些现实利益里面，会有很多像这种《甄嬛传》的宫斗过程、人性的表露之外，总要留一些东西给中间选民。觉得可以看得下去， 嗯，好像探听解啦，但要请教一下伯文哥、喔，因为可能对朱立伦来讲，反正我现在就当主席嘛，游戏规则我说了算，我想要拥抱谁我就拥抱谁，我要拥抱黑金也是我的事情嘛。好，现在呢，你看哦、喔，要选总统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朱、侯、郭三个人现在说啊，是不是零交集呢？各自要摆高姿态。最近呢，这个报道又说了。侯友宜阵营丢出，我也没有非选不可哦。好，既然没有说非选不可的话，又希望朱立伦先确定提名机制啊，这上面艺术啊。 其实我看这个侯友宜过去，你问他有关总统大选的议题哦，他一定就是好好做事啊，不然就是把这个稍微的转开。你看他最近是急了，他最近人家问他，他已经讲说，哎，这不是非我不是非选不可，表示什么？表示我急了啦，我想选啦。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有这个态度的转变、嗯、因为坦白说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的关系是郭台铭其实是支持侯友宜、嗯、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 對 那他就是觉得说只要侯友宜如果能够这个顺利的在国民党出现然后获得这个郭台铭的支持那 这种形式上的这个郭台铭跟侯友宜的合作等于是一种投资。但是现在不对啊，现在情势看起来，因为长期以来就是说感觉侯友宜在党内卡卡的一直出不来，然后一直出不来就变成他声势一直往下掉。好，所以你可以最近看到确实有那个声势的消长。最近郭台铭的声势是不断的往上，而且他动作很多， 对， 包括选前发义消的红包啦，包括这个去拜庙，去板桥拜庙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家问他说，那这个未来会不会选总统？他说问神，好，他说他有跟神禀报过了等等。那其实种种迹象可以发现，郭台铭的态度是转变，他从过去可能要站在侯友宜的背后当一个这个sponsor 的这个角色，他现在可能觉得他自己心嘛啾啾想要出来算，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微妙的一个消长。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他今天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讲说诶，我不是非选不可啊，哇，那你讲这句话表示什么？你过去面对这个议题你都是左闪右躲，表示你急的。那这个朱立伦坦白说，很多人都说这个朱立伦齁，这个可能什么，其实朱立伦他现在只要好整以暇在党内，我觉得他只要使出一招就好了，我不要用真招。因为党内刚刚这个宽哥讲啊，国民党内想要选这个总统的都已经可以凑两桌麻将了，那我这个时候怎么会征召？征召是说啊，都没人被算啊，大家都觉得很艰困，没有人敢出来挑战。国民党内现在人才济济，大家都想选总统，你怎么可能说现在就是说我直接用征召的方式？所以朱立伦只要一句话说，好吧，那我们就建立一个最公平的民主初选机制。 哦，那侯友宜就要表态咯。 对，侯友宜就要表态啊。可是侯友宜现在卡在哪里？卡在坦白讲，就同样是绕跑王那个痛处嘛，而且他拿的钱哦，还比那个王宏威多太多。他选一个新北市长，他光是补助款恐怕拿了好几千万。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侯友宜真的会面临很大的抉择。再加上你看战斗蓝的这个赵康不断的逼他说，你要表态啊，你到底要不要选啊？你赶快表态啊！所以侯友宜这个时候恐怕是不得不做最后的一个决断了。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靖明哥哦，因为所以侯友宜呢，现在如果是被逼的表态哦，这个吴坤玉呢，前亲民党的文宣部副主任吴坤玉在节目上面提到说，蓝营里面呢，整合装死这个整死装和，团结团结一团心急哦，心魔就是在习近平，其实选谁就是怕习近平不开心嘛。 我觉得吴坤玉因为常年在这个亲民党了，然后还有包括他的一些观点，恐怕会跟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脱节太久。国民党提名谁不会看习近平，那也不会看说什么这个北京他们要怎么样或不喜欢怎么样，而是国民党到底谁出得来，或是自己想选还是不想选。就像刚刚博文兄所讲的，朱立伦当然他先身为党主席，游戏规则，然后后面到时候出来的时候，看这些想选的或者是被拱要选的侯友宜也好或者是郭台铭也罢，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去配合。那老实说，侯友宜要像之前韩国瑜这样子也不太可能了，论气势他没有当年这个2019-2020年韩国瑜那样的一个气势，然后论声势还差那么一点点，虽然票数这一次连任是得的蛮高了，但那不过就是一次的选举的结束之后，他的确是国民党的这个地方诸侯当中打得最漂亮的。那但如果说要真的出来，我相信他不会表态。 不会表态哦。 不会表态，因为他要怎么表态都很尴尬。 他不表态要怎么出来？ 所以啦，这就是刚刚何伯文所讲的重点啦，就是很难出来啊。怎么出来？ 所以就不会出来了，是不是？ 那弄到最后就会像最近这两天的风声，也有一点试探的味道，说我也不是非选不可啊。就是变成可能要大家去继续去拱他，要去抬他出来。 但现在你看，王金平、赵少康、郝龙斌都在挺郭台铭，没有人在拱侯友宜。 所以他就要可能就要有自知之明的啦。这个就是丞相大人在他身上就要很明显的看看他自己，就要抓那个时机和氛围。如果他想要选，就像赵少康说，你现在就说我要选，我不要这个担任新北市长了，然后我准备要选总统。可是这句话他说得出口吗？说不出。马上会排山倒海的压力和这个问题就发生接踵而至，所以侯友宜有侯友宜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要出来是难上加难，用全党投票也好，或者是用这个全民调也好，恐怕都不是那么有利于他。全民调或许还有一些升级，但是弄到最后，那他是怎样的机制参与全民调？是被安排一起，还是他自己报名？哦，要嘛就可能他自己报名，要他被安排一起，那似乎不太可能，所以坐轿子等人家来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至于郭台铭 目前看起来似乎有那种一点氛围，那党里面现在因为侯友宜出不太出来的关系，然后慢慢又把目标转向这个郭台铭身上，就是觉得诶、他有可能有回来，然后看纯粹要看郭董的意思啦，所以我觉得一个要郎有情，一个要妹有意才行。那如果说郭董他自己不想选，也真的不要，然后也不想回来，那国民党去逼他，恐怕也没有。不过我听到的消息是，目前大家好像都在国民党一些大佬高层有在，包括你刚刚讲的王金平前立法院长都在劝他，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听到声势比较好的恐怕就是那个郭台铭比侯友宜有机会。 好，所以到底哪个人选在国民党里面是不是真的要让习大大开心呢？不过习大大最近可能真的不开心哦，因为国际之间相连挺台。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如果是习近平哦，最近会不会环漏盖北加北坤呢？怎么会国际之间突然间一面倒倒向台湾呢？在这个包括戴维森来到台湾觐见蔡总统之后，我们要请教廷辉老师，今天有一大段谈话嘛？那包括捷克，捷克现在也来呛中国咯，中国这样子之后会不会出现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呢？ 对，我们先讲戴维森哦，戴维森是跟着这个所谓的智库，就是 NBR 来到台湾了。NBR 这个是什么单位哦？这我帮他写过四篇过文章啊，那个单位全部都是美国海军退役的将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戴维森他在担任这个印太司令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常常在谈论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事，印太司令部是不是有能力有相关的想定来驰援台湾？之前那个Pottinger 不是有讲过吗？他说啊，有很多剧本，对不对？这个剧本就从他那时候开始拟定了哈、他又认为说2027年中共有可能会犯台，所以他们就早就美军都准备好了。那你想想看了、他这一次来台湾来讲的话，首先当然先称赞台湾了、有活力，然后有健全的军队，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表面化，但重点是他来干什么，他来干什么？当然是来了解台湾整体的军事防卫的一个措施。凭他的所谓的海军上将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齁、我相信呢，他看得懂台湾哪些地方需要补足、哪些需要加强的，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台美可以更加深化关系。什么叫深化关系啊？就是说台湾现在在防卫的能力来讲的话，哪些需要在美国进一步协助帮忙、他回去一定会帮我们讲话的齁、这是第一个。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这几天都是国际新闻啦、 对。 捷克的新当选的总统打电话给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齁、那当然双方的透过这样的友好的一个视讯了，除了视讯之外，他有可能未来还有可能会见面呢。而且齁、像这一位齁、他是以前担任过北约的这样的一个将领，而且他虽然是以前曾经担任共产党，他就知道那时候共产党的痛。好，那时候为什么被共产党压迫的这个状况，然后他也知道说，我捷克担任这样的一个中小型的国家，说真的啦，这一次看到俄乌战争的时候，大家都中东欧国家都有同感啦。什么叫同感？大国之间我怎么确保自己的国防，好，确保自己的实力，当乌克兰被欺负的时候，这些中东欧的国家全部都站起来，一样的意思，台湾是被中国欺负，台湾被中国欺负的时候，这些中东欧国家当然站出来嘛。所以你看到不是只有这一位这个总统当选人哦，还包含什么东西？前总理也替台湾讲话，他认为说，一个中国政策早就过时了，早就应该要洋气了。再加上什么东西呢？再加上这几天这个捷克的众议长啊、这个叫做艾达莫娃，38岁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俗称叫做捷克的这个裴洛西、他也跟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通电话，准备在3月25号率团到台湾来访问。这一切所有的作为都是什么东西？难道是台湾自己去挣来的吗？不是哦，是中东国家都看到说台湾被中国欺负的情况之下、有用行动的方式，用各种方式来力挺台湾。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二三月的时候，甚至到四月有可能这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长会来嘛，而且他也今天也呛下了说，我到哪里去中国凭什么管我，我美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为什么要听中国的？所以现在说真的啊，中国他自己齁、要要求或者是阻挡任何国家的什么众议长啊或者什么相关的官员到台湾来访问齁、适得其反。齁、适得其反。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现在最好是点点卖公为雄厚。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国际友人在力挺台湾。不要忘了我们台湾自己内部有内讧，自己有自己人搞自己人。这个才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如果大家能够团结一点的话，把同一个声音告，就是说把这个大家一样的声音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就是跟中国不一样，然后呢中国欺负我们， 大家一起共同来协力啊，帮助台湾，这样子多好。但是就是有人就很奇怪，同住在这个土地上的就有人背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 好，请教一下慧珍姐，我们也不懂为什么就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看国际间包括捷克最近动作也很多，我们为什么说习近平可能会气得跳脚呢？因为包括刚刚说到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呢爱达莫娃会来到台湾之外呢，包括捷克的这个准总统呢也直接呛明了，他说欧盟国家应该放弃对中国的任何幻想，而且说捷克不会再因为跟北京的利益分歧而像鸵鸟般的逃避现实哦。好，包括他们前总理也讲话了，他说我们要在一个中国身上玩多久呢，而且强调说台湾并不是中国，其实这次话讲得很明显。 是因为我们知道捷克虽小，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当时在面对俄罗斯的一个强权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挺身而出，他们甚至有相关的一个革命，所以他们当他们认为说现在这个整个霸权又崛起的情况之下，他们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市场的利益啊，或者是就像中国相关的屈服。尤其是中国在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立陶宛、立陶宛不是首先让台湾可以以台湾的办事处的名义在就是欧盟这个部分开始设办事处吗？结果那个中国就开始惩罚立陶宛，就说我们跟你断绝相关的一些所有的往来啊。他这件事情哦，我跟你讲，欧盟是这样，他们是二十几个兄弟全部都在一起的，你欺负我一个兄弟，你等同欺负我们其他二十几个人。所以他们现在整个欧洲的很明显的一个情况是，有台的一个阵线慢慢已经连接起来了。刚提到就是那个38岁捷克的裴洛西哦，我跟你讲，他们的这一次要来台，三月底要来台，他们主要看了两个重点，最重要一个就是半导体。为什么？你想说，捷克为什么要看半导体？大家不要忘记，大家讲到欧洲车，只会以为德国。捷克的 Skoda 是1895年就设立的，其实捷克也是一个生产欧洲车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哦。那虽然就是 Skoda 后来被福斯给并掉，但我们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进行一个电动车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争夺战。所以电动车要干嘛呢？就是要晶片。你这个晶片到未来一辆车可能是会有5000到8000片的一个晶片情况。这个电动车是捷克单一最大产业，它占他们整个 GDP 的比重高达 24%， 它占他们的劳工的一个人口比重也是非常高的。他们出口大概2016年还是15年的时候，在欧洲就已经超过100万台，所以汽车产业对于捷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捷克跟台湾站在一起，不仅是共同是民主自由的一个捍卫者，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经济上我们一样也可以同等互惠。所以大家会看到说，为什么最近国际上很多人对台湾这个部分，除了刚刚提到的捷克的议长，美国的议长麦卡锡话也说得很硬啊。那个礼拜一那个31号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外交部的毛宁不是就有在那边讲一些话，人家那个麦卡锡直接说，我认为中国没有权利在任何时间要告诉我应该要去哪里。 而且这几次比较有趣的是，都是中国打电话警告说你们要遵守一中不管对捷克还是对美国都一样。 对啊， 结果对方呢，美国跟捷克都呛声说，中国不能决定我去哪里，我们不能再遵从一个中国。 对啊，就是说应该是说他们的一个中国跟你自己想的一个中国是不一样的定义。他们会认为说，我要跟台湾交朋友，台湾永远都不会是中国的，那你中国有什么好，我要去跟别人交朋友关你中国什么事情？那你说现在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其实刚刚廷辉讲到一个重点，现在国际局势全部都是你只要看到任何，比如我那时候在日本一个月，每天晚上日本会有一个专属节目在讨论中国崛起的危机，在讨论台海的一个问题，而且直接都告诉你，就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台湾 emergency is Japan emergency。 人家国际媒体日本各国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结果我们的台湾的在野党一直专注我们的大人哥贪财。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只是监督而已，没有把国际政治，台湾的国际政治这种弱化，就完全把我们的头不往外看，只看自己的斗宅。现在在野党做的事情就归根看自己的斗宅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讨论国际政治，我们不要去关心台湾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现在其实在野党做的这种的整个所有讨论焦点，就是把台湾的国际新闻跟国际的局势发展这个东西完全抽离，让就不断的用一些抹黑战什么战，让我们被迫局限在讨论这些很琐碎，或者是说也是重要，但是不像国际的局势这么重要的事情。 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台湾要捍卫就是中国的抵抗，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捷克的议长来，捷克的总统跟我们的总统通电话，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值得国人关心的议题，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讨论的议题。哎，如何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交流，如何深化台湾在国际所扮演的不管是政治经济或者军事上的角色，是每一个国人都应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大人哥挂名的那个。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就是九合一选举是所谓的国内的选举，我觉得大家讨论都没有关系。现在总统大选是国际题，是国际的议题，真的请所有国人应该抬起头来，我们不要再每天被在野党那种很奇怪题目局限住，我们要看看现在国际发生什么。我跟你讲一个，现在光是麦卡锡要来台湾这件事情，中国也开始出招。出什么招？俄罗斯的电视台，官方电视台直接就说，诶，那个习近平要来访俄罗斯了啊，为什么习近平要访俄罗斯？另外的那个中国的官媒就是说，哎呀，整个乌俄大战的一个导火点全部都在美国啊，都在美国是始作俑者啊。其实现在国际媒体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哦，现在台湾的知名度跟台湾跟国际上的一个交流越来越深，甚至连包括美国的议长都要来访台这件事情，所以中国也面不住，他也要出了一个比较激烈的招， 话要带风向 就 对，他也要出一个激烈的招，他就是嘛讲。难听的就是在晒太啦，好，你们来，我马上去。所以现在就变成习近平睽违三年多，从2019年6月，现在变得要也要可能要去到俄罗斯，而且2月下旬的时候，王毅就要先行。这些都是关系到台湾的生存的国际大事，而这些都是我们2300万人真正要关心的。如果你还被在野党鬼牵制，只在关心大人哥的抄袭问题，我跟你讲，那这些人，这些政治人物，他眼里只有他自己的前途，并没有台湾生存这个问题。 好，我们请教晃哥，因为包括前美军的这个印太司令戴维森来到台湾嘛，也强调说台美要深化关系。那你就看啊，驻美代表萧美琴呢，也被直击哦，去到国会山庄拜访麦卡锡的办公室，因为麦卡锡说今年春天应该就会来到台湾了。但是你看哦，国民党这边什么样的态度呢？包括江启臣就说：“哎呀，麦卡锡来台啊，现在大家都说唔好唔好啊，过去已经有裴洛西的经验啊，如果这次又处理不好的话，政府该换掉。”现在国民党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国民党在担心共产党不高兴。 这 就很简单，因为全整个地球上啊，对麦卡锡来台湾访问会不高兴的国家只有共产党，没有其他国家。你觉得日本会不高兴吗？韩国会不高兴吗？菲律宾会不高兴吗？完全不会嘛。所以国民党会反对，或者说现在会有疑虑，就是代表他怕共产党不高兴嘛。那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哦。但我觉得这次麦卡锡会不会来台湾，本来我还不太确定他会不会来齁、哦、不过中国这样呛下之后，我觉得麦卡锡一定会来。因为你要知道美国的政治人物齁、哦、其实美国很多这比较知名的人物，他的血液里面都有那种牛仔精神。牛仔精神最讨厌人家你搞要呛下。你呛下我得吼你吼狂、哦。大概就是这种态度。就原本他可能还在评估要不要来。但是你让中国呛下他非来不可。那至于说很多人抛出说什么啊，这个可能这怎么解放军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齁、哦。那个都是在协助中国在恐吓台湾人啊。 对。 哦、你觉得如果麦卡锡来台湾，你觉得解放军敢拦截他吗？你要冒着跟美国开战的风险。 那个说裴洛西来的时候不是也是呛虾呛虾。 对啊，你记得举荐，你记不记得如果观众朋友忘记，我帮你们恢复一下记忆。当时裴洛西来的时候，解放军不是也说派出他的辽宁号吗？ 对。 诶、欸、结果呢，美国的还没有派到航空母舰，他只是他的罗斯他的美利坚号的两栖突击舰在附近而已。 你在哪里我都知道了。 对，然后辽宁号就赶快离远一点。就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帮着解放军或帮着共产党来吓唬台湾人自己齁、哦。所以这个麦卡锡可能会来齁、哦。那萧美琴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被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 刻意透露、 刻意放出来的消息啦齁、哦。其实包括我觉得在过年期间呢，我觉得这个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萧美琴的报道，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说他纽约时报标题是这样，他说萧美琴是一个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就里面详述了他在华府的努力，他的努力甚至跟美国的政府或国会高层见面的频率跟次数甚至都比很多有大使衔的人更多。所以看起来美国跟台湾之间的 经过过去六年多的努力，台美关系现在目前属于一个非常稳定的状况。那稳还可能还更稳，也许还可以更好啊、嗯。所以麦卡锡准备来台湾，那下个月是捷克的众议院议长要来台湾。嗯。未来这一年齁、哦、就今年这一年呢，可能台湾会有很多的外宾络绎不绝到台湾来访问。我觉得大家开始要慢慢培养自己的国际观齁、哦嗯、不要一天到晚在讨论陈建仁是不是借调或者是他的学术成就齁、哦。因为今天其实台湾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内政是一个问题，但是台湾的国际关系才是关系到台湾生存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齁、嗯哦。所以接下来未来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很多外宾来，而且台湾在跟今年跟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有可能可以签得成、嗯哦、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贸易上、嗯、经贸上的突破，这一些其实都是让台湾未来的十年或甚至未来的二十年它的发展方向可以走得更好、嗯哦、那我们欢迎，我对所有来访的台国际上的朋友我的态度都一样，今天我们当主人的有客人要来我们家， 欢迎吗？ 当然欢迎。第二，如果有流氓小混混要在路上拦截，我们当主人的当然要帮客人排除一切的障碍、嗯、让他能够安全的来平安的离开，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待客之道。嗯， 好，但是有人一直叫客人不要来，我们要请教一下庭威老师。你看哦，像江启臣就说了，裴洛西的经验啊，这一次又处理不好的话政府该换掉，那一次有处理不好吗？还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处理的不够好呢？ 没有，他可能在讲习近平处理不好、 哦、他处理不好 讲的是他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 哦、对对对、哦、 所以应该可能他处理不好，那你丢东风飞弹也丢得乱七八糟的、嗯、然后也丢不准，然后自己本来六个画六个禁航区还要再多画一个变成第七个、嗯、就是让大家看破手脚，而且最后激起谁的反弹？激起日本的反弹、嗯、本来日本还没事、欸嗯、结果在日本那个觉得哇，这西南诸岛怎么办？我要再加强，所以岸田文雄马上在西南诸岛又拨了很多预算、嗯、拨了很多要重建很多弹药库下去哦、嗯。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其实蓝营常常不要说见不得人家好了，我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当国民党你执政的时候，你也是很希望有国际友人到台湾来啊，不然的话你选什么总统？那你国民党就不要选总统就好了，选总统就是代表说你就是选一个国家的总统，就是代表说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格的概念。所以我们想一件事情啊，你倒不如用一种方式好，比如说有什么东西我们国民党他可以配合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行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安排到国民党这边来走一走、嗯、让国民党的声音也可以跟这些国际友人接触嘛、嗯、应该是这种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不是像说哎，上一次这个韦德奇来，你知道这些国民党的立委又在立法院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下心下解、嗯、就是很丢脸啦、啊嗯、就说人家是客人来，然后你应该是表现出我们台湾的整个团结。你看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人不管是你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他一致对外，就所有的东西都一致对外，而且他很多人出去讲话说，诶，我这个东西喔，国内政争我不会带到国际社会来、嗯、我不会带到其他国家去，我都会表现出每那个国家的他一个团结度喔。那我觉得国民党要试着长大喔，所以长大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要知道说这个客人来了，那我们是主人，那当然我们就要表现出非常这个热情的要这个所谓的接待客人这样的东西、嗯、那对方他在叫嚣，那是他的事情啊，人家在办喜事，他在你的面前在那边这个耀武扬威的，然后这边人家在放鞭炮，然后你在那边放炸弹，这是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不要跟这个中国共产党一沾见识、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压力，他有他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是呢我绝对不要秀下限，因为这种秀下限来讲的话只能看穿了国民党自己本身，要么你就是跟对岸是配合的、嗯、要么就是你自己是能力不足。 好，所以中国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不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嘴脸吗？现在希望什么呢？希望可以恢复16个直航点。诶，这要带给台湾什么样的压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请教一下东豪哥，现在中国有事相求啦，说原本是开放直航点是四个嘛，现在说希望增加16个。那因为今天刚好是台商的春节联谊嘛，前一天中国就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结果呢国民党也在附和了，到底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点巧妙呢？还是他到底用意是什么啊？ 我用另外一个，因为对不起，前阵子去日本，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嗯、北京决定取消对日本的那个签证， 对， 就取消了。之前因为日本因为中国开放嘛，哈，所以他们对中方旅客的这个签证就比较严，他就把它取消掉。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哈，中国需要大量的外汇，嗯，需要大量的观光客进到中国去消费、哦，为什么？ 振兴他内部经济。嗯，好，那你回来看看对这次就是要求台商的这十六个点嘛， 对， 有一些点是有需求的，嗯，那有一些点是不是有真实的需求？嗯，所以对中国这招你很好应对了。陆委会只要开个会盘点一下，旅行社盘点一下，交通部观光局，嗯，你就知道说真实的需求是多少。嗯，这，嗯，跟处理小三过年前小三通一样，嗯，就你不要掉到对方的那个陷阱。嗯，好，这是就务实面，可是它一定有政治面。 对， 政治面你就回来看，其实主要看国民党，好，看国民党。这个就跟有外宾来台湾的时候，你看国民党的反应是什么？嗯，记不记得从之前讲韦德兴那些事情，就是国民党是习惯性的，就是先反对再说嘛。嗯，那你反对这个事情对台湾有没有利？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务实面，这十六个执行点是不是每一个都需要？嗯，因为啊，你开下去的时候，真实的负担在谁身上？在航空公司。嗯，我如果只是单方面的有去无回，或者只有单方面的旅客。嗯，中国不真正的开放他的观光签证的话，嗯，你还是有很多麻烦，嗯，所以这个事情不急，嗯，它一点都不急，嗯，那你现在四个点够不够用？随着时间的演进，当然会不够用，所以陆委会讲很直接啊，嗯，就是务实检讨就好了嘛。 嗯，那请教东豪哥，所以中国到底在急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有人说，是不是要要求其他国家松绑对中国的边境管制呢？还有对陈建仁内阁以商逼政，持续打击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这个逼不了了，我讲这，因为我们已经可以自由到全世界各国。你只要出去，你就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你这个事情以商逼政，有什么好逼的？嗯，在中国疫情大爆那个无步骤的解禁的时候，我有多少台商朋友赶快回台湾的？ 对， 是回来避难。嗯，那个时候四个点开放，第三个问题出在哪里？回去中国的人很少，有没有？有，可是很少。那飞机就是单方面的啦，那中国你自己不开放你自己的赴台签证，什么都是假的，那就只有台商嘛，那就有台商，那个量是多少？航空公司怎么会不清楚？哦，这个事情到时候就反映在他的财报上面，这个事情有他非常单纯的那一面。嗯，但是政治一面里面还是讲一句话啦，政治一面就看国民党。嗯，国民党的跳舞的节奏是什么？国民党跳舞的节奏就会告诉你说，他在美中之间为什么态度不一样。嗯，如果我们要衍生讲一下，你在未来一年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看国民党是比较相信中国还是比较相信美国。嗯，那对民进党来讲，主要的我们的执政者嘛，你就看民进党的做法是会比较相信中国还是比较相信美国。最后呢，一般老百姓，你在内心里面你会比较相信美国多一点还是比较相信中国多一点？嗯，它其实不复杂。嗯，这个东西只能玩同温层效应而已，他真的一点，他其实说实在有点无聊。嗯， 好，那请教博文哥，因为国民党好像偏中国多一点哦，包括陈玉珍啊，立刻向邱泰山说：“哎呀，你小三通要到期了，你要常态化的增加航班啊。”包括之前金九的事情也是一样哦，这个时间点好像有按步走来的哦。 其实台湾是一个靠外贸依存的国家，所以坦白说，这个要做生意哈，这个越开放，然后赚越多钱越好，这个我都同意。但是你跟中国做生意，坦白讲就是头痛啊，因为他任何事情都以政治为前提。我举例来讲，金门高粱，不要说台湾人喜欢，我看全世界各国喝过金门高粱，大家都很喜欢。可是唯独就是你跟中国谈的时候，谈到喝金门高粱，就要讲到两岸要促进统一，喝一杯酒要这么辛苦。你讲到金门的特产一条根，哇，那个插起来很好用。可是你跟对岸讲说，这个一条根就变成两岸要同根生。你任何事情如果都架构在这种随时予取予求的这样的政治前提之下，坦白讲，就算未来我们短暂或